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筹委会8月2号发表了公报。公报如下，在全体同胞对全民族统一大会的期待和关心日益强烈的时候，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筹委会8月2号在平壤举行了协议会，由北方筹委会成员和有关部门干部参加。协议会对北方、南方和海外直到现在所推进的联席会议筹备工作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后，讨论了促成联席会议举行的各项问题。协议会首先通报说，我国提出的关于举行联席会议的建议博得全体同胞的完全支持和赞同，并且在中国、日本、独立国家联合体、欧洲、加拿大、美国和大洋洲等海外各地区先后成立筹委会，而于7月27号成立一个统一性海外筹委会等在举办联席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南朝鲜，由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等广泛的各阶层团体和人士表示支持关于举行联席会议的建议，并为其成功举办做出积极的努力。协议会接着指出，由于不愿意联席会议举行的南朝鲜当局毒辣的阻挠活动，旨在举办联席会议的筹备工作面临严重的障碍，特别是因为南方筹委会的尚未成立，所以全民族共同筹委会的成立在迟延。协议会参加者一致强调，我们提出的关于举行联席会议的建议是从一心爱祖国、爱民族的愿望出发的，为的是消除北南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对立和反目、不幸和敌对关系，作为统一的伙伴携手进行果敢的实践活动，来开创自主统一的新历史，所以谁都没有理由不能接受。但是唯有南朝鲜当局就拒绝接受我方正当的建议，阻挠南朝鲜各政党团体和个别人士旨在举行联席会的筹备活动，这是绝对不能予以辩护的极不妥当的反民族反统一行为。协议会还强调，另外反统一势力的阻挠活动造成原定以今年8月15号为契机举行的联席会议不可能如期举行，但是由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参加的全民族统一大会无论如何一定要举行。协议会决定在8月15号很难举办联席会的当前情况下，北方、南方、海外尽早举行旨在推进联席会议的工作会议，来协商今后的活动方向并采取相关措施。北方筹委会表明坚定意志，要为一定促成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祖国自主统一方面具有事件性意义的联席会议举行，而与南朝鲜和海外的各界各阶层保持密切联系，做出更为积极、有耐心的努力。